加油！哎呦，往右！哎，撞了撞了！ 哎，我又死了！ 我来，我来，你看我的。 小明，麦克，你在干什么呢？ 楠楠，快来快来，我们打比赛呢。 快点啊！快点儿！啊！第三，第三！哎呀，比第二就差那么一点儿。 哦，你们俩玩赛车呢？这个游戏我玩的可好了。 哟，兰兰， 没想到你也在玩这个游戏。 那怎么了？不信我们比试比试。 不是，我信我信。 我以为你这样的好学生从来都不玩游戏。 小明，你不要小看人，你现在玩的是第八关，只有过了这关你才能升级。 是啊， 但我和麦克就是过不了关。 还是让我来试试吧。 兰兰，如果你过了第八关，我和小明请你吃披萨。 真的吗？ 是真的。 一言为定啊。 闪躲，减速， 转，加油啊！哎哎，过关了，过关了，真的过关了！ 你们看我玩的怎么样？ 一个字，酷！ 兰兰，我们太崇拜你了。 麦克，小明，告诉你们吧，这个游戏我早就玩通关了。 我说呢，你都玩通关了。 对了，我得跟我妈说，不回家吃饭了。你们不是要请我去吃披萨吗？ 啊 啊！ 还真去啊！ 真去啊！